像飘向车子离开，伤心的太美。从小东路走九遍，穿过陌生人潮，搜寻你的脸。有人走得匆忙，有人爱得甜美，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 九六九，听资讯。 在下午的时段，欢迎继续收听经典九六九，我是主播乔一。接下来是今天的资讯。新华社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赴俄罗斯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昨天，2018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高峰论坛开启，来自世界各国的300余中外嘉宾相聚在古城西安，共话媒体合作。广深港高铁车票已经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发售，23号起正式运营，从香港西龙九站到广州最快仅需47分钟。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未成年人首次接触网络的年龄在不断降低。据2017年年底的调查数据，被调查未成年人在互联网运用的总体率高达98.1%，10岁之前接触网络的比率高达72%，其中7岁接触网络的比率高达27.9%。农业农村部日前部署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要求开展拉网式、抬杖式全面清理排查，坚决抵制农地非农化。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发布紧急通知，对滴滴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开展安全大检查，在未完成隐患整改前，无期限停止私人小客车合乘信息服务，对现有的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的驾驶员进行全面清理，年内全部清退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和驾驶员。近期，来自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院的研究团队成功突破卫星重力测量数据处理与分析关键核心技术，使我国在重力卫星数据处理与应对方面实现独立自主。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做城堡纹理一双腿。为什么对流星许愿却从来没实现？为什么英勇的骑士会比龙还危险？我当然知道这世界不会完美无瑕，我只求

寂寞寂寞的